错是什么，扰乱我的是我。把我自己的思索想挖出的结果，你那口吻的眼神从我脑中经过。以为梦中是传说，如今居然叫醒我。难道我一爱上你就这样无法再逃脱？你着了魔，血色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，我就不断侵袭我耳朵。Hey, bad boy， 上天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，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魂。 纵身有千百公斤那么沉重，我的手总会不由自主用力紧握，突然间我的脚会散步，是持续发抖，我的汗就像关不住的水龙头啊。 不再吸引我，就只想要再温暖的给我。现在的我连话都不想说，窗外满天星星在闪烁，心脏跳着没停过。 Oh oh no， 这快要死过。当我仔细的思索想画出的结果，你那苦闷的眼神从我脑中经过。因为我是传说，如今居然找上我。难道我一爱上你就这样无法再逃脱？ Hey you bad girl， 我以为你着了魔，血色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，我就不断侵袭我耳朵。Hey you bad boy， 身体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，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魂。Yeah, yeah, yeah， 你为什么这么可以那么的狠心，不如我只用一双发电的眼睛，就连平常的我也不怎么好搞定，怎么碰上你我就轻易的动心。 爱情的魔力可以让人不由自主地堕落，一步步让人受折磨。 Oh no， 求求你把我的脑袋和身体都还给我，不想再失魂落魄。 找了我，血色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，我就不断侵袭我耳朵。Hey you bad boy， 身体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，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魂。No no baby， no no baby， you know that I'm really crazy for you。 着了魔，血色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，我就不断侵袭我耳朵。Hey you bad boy， 身体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，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魂。 月光下的城，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。人群里的风，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，谁不知不觉叹息，叹那不知不觉年纪，谁还倾听一夜之久的美丽。早晨你来过，留下过，弥漫过樱花香，打开过门，看过人，问我怎么说。你曾唱一样月光，曾陪我为落叶悲伤，曾在落满雪的窗前画我的模样。那些飘被门挡住的誓言，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，那些飘满雪的冬天，那个不带伞的少年，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，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。